写信心念同病，不叫你言色无你

寻孤单。 仙桃，身将一命保祖先，献给你在天子灵一壶不自 自面不自信， 与他曾经讲，离别他心似木心啊，我的兰真下流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朵花是文内事，相公有笔画。 家门的夫，你我是愿结成亲。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才起身，家兵挑山过光阴。那一日天昏脚闭红须为路上迎人啊都太冷，是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观天落雨观天晴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岳父骑马来游城，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该修营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母心听拉了我有心

金罗早为你准备，是这样的天，这的良机，这难在上元公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懊悔呀、啊。就是你的母亲啊， 父不知谁哪里生。 得生下你这个说门八五的子孙，你年龄用力不可这就切记，进苦不靠你外苦再得下苦，使劲你迷恋烟花女子，境外想娶她为妻，你把我城门放走，死于红地界。我城门请他转嫁饺子身，思想离你平等等，我为人一生独断者，时时苦恋得回城，长生宿在灵牌里。 快到西啊呀，快到东，西苦头快得是红啊呼呼，西屋弄三番不离衣，一日上月不足要去湖上住，各种睡觉也是饱啊，弄夜凉西屋就有好几拉姑。